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，欢迎你在中天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三北。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的消息，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份，找到北京区选择品飞10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飞10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，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，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。 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其实我也这么高兴过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其实我也这么得意过。你可不必问我，这么高兴，这么得意，这么快活，到底为什么？就是你来问我，我也不想，我也不能，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。转着转不转，转转不转，转转不转，转转不转，转转不，一定要我说。我不管模模糊糊、迷迷糊糊，转转不，还是别管我。我可以免得讨厌，免得啰嗦，就这么转，就这么转，就这么转，就这么转，就这么，就这么，还是别管我。我可以免得讨厌，免得啰嗦，就这么转，就这么转，就这么转，就这么转，就这么，就这么，就这么。 可以划船，不用桨。

好像生活里人就是这样，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儿，当时再大的事儿，现在看起来好像也就不过如此哈。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，太幼稚，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，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开不了的。可是你也不得不承认，就是因为发生过的这些，才让你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平时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恨人，但是一定要感谢经历成就了现在的自己。 深深埋藏未尽的心愿，就像一切不曾改变。纵然沧海桑田，纵然世界改变，对你的爱一如从前。你的誓言还在我耳边，你的声音越走越远，总有不断想起你微泪的双眼，仿佛过去只是昨天。总爱一回想一回梦难圆，你的笑在风中若隐若现，忘记你需要多少年，爱已冷心已倦情却难眠。总爱一回想一回梦太甜，才让你夜夜占据我心间，似梦似醒在这深夜，往事渐渐蔓延。

当中哈，越长大对一些事情呢就越来越懒得解释了，不是怕麻烦，而是知道很多事情解释不来，很多人到最后呢落得分道扬镳，有时候觉得可惜，有时候都觉得无法避免。这世上一定有你的同类，但一定不会多。我相信总有人呢能够听到你沉默背后的呼喊，也会有人懂得你的欲言又止。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庄北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问在云何处飞，远征风云追随，有期 别人的成就，有份。

寂寞，从来不说我伤心，从来未曾犯过什么错，青春岁月度过，多少真情真心错过，聪明看世情，糊涂一颗心，我要付出所有的感情，只要你肯说温柔只为我，明白我在寻找什么，聪明看世情，糊涂一颗心，回去验证所有的无云，只要你肯说永远陪伴我，因为有你一生快活，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也就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一说你现在每天最想见到的人是谁，并且说说为什么想见。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你现在每天最想见到的人是谁，为什么想见呢？ 直到爱消失，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，只是他早已离去， 直到你想通，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，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， 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，为什么不说心里话，你深爱他，这是每个人都

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，却偏难与你的困境。没有决定输赢的权利，也没有逃脱的幸运。我像是一颗棋，已经对人有你决定。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，却是不经意的小兵。我像是一个棋子，来去全苦由自己。今生无悔，你从不曾怨言，我却手不在你手里。我像是一个棋，棋对人有你决定。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，只是不情愿的小兵。我像是一个棋子，来去全不由自己。今生无悔，你从不曾犹豫，我却守护在你手里。我却守护在你手里，我却守护在你手里，我却守护在你手里。 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现在每天最想见到的人是谁，并且说一说为什么想见。这时候看到小腾说，我现在最想见到的人就是我喜欢了3年的那个女生，不知为何见到她就会有种很奇妙很享受的感觉，会让我心情特别好。我是成，而你在哪里呢？雨能否与我相见？我不知道你口中的这位雨是否有在收听节目，如果有收听节目的话，但愿他可以听得到，然后呢能够有机会和你再一次见面，让你继续有着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，好不好？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，当风吹得每棵树都想跳舞。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，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，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。我爱上了雨，爱上你，不希望想你自由来去。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，孤独地流着眼泪，回忆太美。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的难避。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深蓝忘去你。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。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蓝忘去。我爱上了雨，爱上你，多么希望想你自由来去。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，孤独地流着眼泪，回忆太美。 Isolation 就住进你心里。 Isolation喜欢

C'est incroyable, je peux vivre comme ça. Pierre et la Goudouillon慢慢跟着永远的心又开始疼就没再见了，就这样竟然也能活着。你听见了我在唱歌，轻轻的，很忐忑。那首诗这么残忍，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。 深深